第七课。 一，课文。 中国海关。 在中俄边境的中国海关，萨莎正准备过境，中国海关官员对他进行例行检查。 请准备好您的护照、健康检疫证明。 都在这儿。 您的签证明年8月23号到期，您要在8月23号前离境。 知道了。 请您把这个表格填一下，写上您的姓名、性别、出生年月、护照号码和地址。 这一栏写什么？ 写来中国的目的。 目的？ 您是来旅游还是来留学？是来做生意还是来探亲？ 明白了，我是公费留学。 那您就填留学。 填好了，给您。 您有几件行李？ 两件，那个箱子，还有这个旅行包。 把箱子打开看看。 好的。 这个摄像机需要上税。 摄像机我自己用，以后还要带回俄罗斯去。 那么请您先登记一下，填写一下这个表格，写上产品名、品牌名和产地，说明是自己用的。 写好了，您看行吗？ 可以，这和录像带的内容需要检查一下，要是没问题的话，过一会儿还给您。 好吧。 水果、肉类等食品不能带入境，这些东西我们没收了。 是吗？我的天，真是太可惜了。 谢谢您的合作。 二，新词语。海关。边境。过境。官员。例行。检查。护照。健康。检疫。证明。签证。申请。到期。离境。表格。填。姓名。性别。出生。地址。栏。目的。生意。探亲。公费。行李。旅行包。打开。摄像机。需要。上税。登记。产品。品牌。产地。说明。肉类。食品。入境。没收。合作。 专有名词。Sasha。补充词语。安全。过期。自费。需要。国境。边防。警察。疾病。传染病。艾滋病。流行病。肝炎。 五，阅读课文。小王去日本。小王一个人到日本去留学，这是他第一次出国。但糟糕的是，他不会说日语。出发的时候，一切都很顺利，因为在中国海关出关时，只说汉语，不需要日语。可是，一到日本就麻烦了。日本的海关官员说的都是日语，他一句也听不懂。排队出关的时候，他站错了队，站到日本人队伍中去了。等到该他通过的时候，他才明白过来，只好重新排队。当他检查完行李，填好表格，办好手续出来的时候，才发现他是最后一个。来接他的朋友已经等了他一个多小时了。第八课。 一，课文。 把这些药品寄到莫斯科。 一， 小姐，我要寄一份重要的资料到北京，怎么寄最安全？ 寄挂号信和特快专递都很安全，邮递员保证亲手把信件交给收件人。 哪种快呢？ 特快专递快，大概2天就能寄到，不过有点贵。您要是不十分着急的话，寄挂号信就可以。 那么我寄挂号信吧，您称称重量。这封信需要贴多少钱的邮票？ 7元钱。一定要写清收信人和寄信人的详细地址。 这样就可以了吗？ 再把你的名字写上。 我要把这些药品寄到莫斯科去，您看行吗？ 您的包装不行，得用木盒包装。 寄到莫斯科得几天？ 1周就到了。 二， 小姐，有新发行的纪念邮票吗？ 这套动物邮票就是新发行的。你喜欢集邮的话，就买一套吧。 我不集邮，只想买几张送给朋友。 您在这些里边挑选一下吧。 就这几张吧。有明信片吗？我还想买一套北京风景的明信片。 这一套不错，不但印刷质量好，色彩鲜明，而且故宫、颐和园、十三陵、八达岭等名胜古迹全包括在内了。 多少钱？ 邮票5元，明信片10元，一共15元。还要别的吗？ 不要了，谢谢。 二，新词语。资料。挂号信。特快专递。邮递员。保证。亲手。交。收件人。不过。十分。称。重量。贴。收信人。寄信人。详细。药品。包装。木。盒。发行。套。动物。集邮。挑选。明信片。风景。印刷。色彩。鲜明。包括。价值。专有名词。莫斯科。颐和园。十三陵。八达岭。塔尼亚。 五，阅读课文。世界上什么最好吃？兔子和猫争论着一个问题。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好吃？兔子说，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就是青草，特别是春天的青草，味道甜甜的，我一说就要流口水。猫不同意这个意见，他说，我认为世界上老鼠最好吃，你想想，那鲜嫩的肉，柔软的皮，只有最幸福的动物才懂得老鼠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。他们两个都不同意对方的意见，争论了好久，最后去找猴子评理。猴子听了他们的两种意见，都不同意。他说，你们是最傻的傻瓜，连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都不知道。我告诉你们吧，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就是桃子。那个甜蜜味儿，谁吃了谁都会高兴地唱歌。你们这回记住了吧，世界上最好吃的是桃子。猫听了摇头说，我以为你要说别的，没想到你会说桃子。算了吧，我可不相信你的话。兔子听了没有说什么，心里却想，桃子怎么会好吃呢？世界上最好吃的还是青草。 第九课，一， 课文。萨莎来到哈尔滨。一，嗨，萨莎。 你好，谢谢你来接我。 旅途辛苦了，一路顺利吗？ 还顺利，就是在入境时有点麻烦。 为了准备出国，累坏了吧？ 还可以，只是心里有点不安。 到一个陌生的国家，因为语言不通，生活习惯不同，开始的时候都这样，过一段时间就好了。 以后就得多麻烦你了。 没关系，我在这儿有很多熟人，我们大家都能帮助你，别担心。 这个箱子很重，你拿不动。 没关系，拿得动。 我们坐什么车？ 外边停着民航班车，也有很多出租车，坐什么都可以。坐出租汽车怎么样？ 出租车太贵，别坐了，还是坐民航班车吧。 好吧。他们登上民航客车，坐下来。 真累呀。 一会儿就到了，一到宿舍就可以休息了。二，从飞机场到市里的这条路叫机场路，是全封闭的高速公路。 路两边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农田？ 飞机场离市区很远，这一带都是郊区。现在中国城市附近的郊区农村主要种植蔬菜，也种少量的杂粮。 那座楼是教堂吗？多漂亮啊。 不是，那是一个制药厂，有100多年的历史了。厂房是中国古典式的建筑，以后我带你去看看。 二，新词语。旅途。顺利。为了。就是。坏。有点儿。陌生。国家。不通。不同。不安。担心。熟人。停。出租车。外边。民航。当。客车。班车。市里。全封闭。高速。公路。农田。市区。一带。郊区。农村。主要。种植。种。蔬菜。少量。杂粮。制药厂。建筑。教堂。专有名词。机场路。补充词语。候机大厅。转。误点。城市。困难。郊外。次要。铁路。列车。五，阅读课文。聚会。 秋天的一个晚上，我一个人从大学回家，已经下了好几天的雨，街上很冷，也非常潮湿。要是明天天气好，我就去公园逛逛。可是天气好像不会改变，真讨厌。我想着，这时候一个人在叫我的名字，是我的中学同学。好久不见，他的变化多大呀。他热情地说，明天是他的生日，请我一定去。我的心情好多了，明天我一定参加他的生日聚会，我想。星期六也下着雨，但我已经感觉不到了。我激动地敲响了同学的家门，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见面了。他有自己的生活，我也有自己的生活，我们能说什么呢？一位漂亮的女人开了门，她请我进去。你好，我是娜佳，是彼得的同学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们正在谈论你。我是彼得的妻子，叫丽娜，请别客气。我送给彼得一本书，在高中的时候他就喜欢书。彼得不好意思地笑了。彼得介绍我认识他的客人们。在他的家里，我觉得像在自己家里一样。大家边吃喝边热烈地交谈，谈工作、家庭、孩子、爱好、父母。我们还回想起在高中学习的时候，我们喜欢一起旅行，一起看书，一起玩。渐渐的，我认识了所有的新朋友，并且开始关心他们，好像我认识他们已经很长时间了。这次聚会对我非常重要，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有很多朋友，他的生活会变得更加美好。回家的时候，我决定以后要多参加这样的聚会。第十课， 一，课文。 在中国老师家。 一， 莎莎，见到你真高兴。你是什么时候到的？ 刚到。 哦，你想喝点什么？咖啡还是茶？ 您别麻烦了。 别客气，在这儿像在自己家里一样。 那就喝咖啡吧。 稍等一会儿，我去煮咖啡。 张老师，这是俄罗斯的套娃，把它送给您做见面礼吧。 真漂亮，这么远带来，让你费心了。 哪里哪里。 这学期有几门课？ 有四门课，一周18节课。 课真不少，刚来就上这么多课，你要努力呀。 是啊，我真担心考试不及格。 不要担心，你没问题。对了，这盘 CD 是今年最流行的歌曲，你把它拿去听听吧。刚来没有音乐听，怎么行呢？ 二，妈妈，来客人了。 是我的学生萨莎。 你好。 这是我的女儿和女婿。 我叫赵丽，她叫范一平。 你好。 你们好，很高兴认识你们。 你的汉语说得不错呀，什么时候开始学汉语的？ 已经学了2年了。我是远东国立大学3年级的学生。 我在外贸公司工作，我们主要做对俄罗斯的进出口生意，也跟欧洲做一些生意。 那您会说俄语了？ 我上大学时的专业是俄语。 你们的生意怎么样？ 还可以，这几年中国的经济比较好，我们公司的买卖也很兴隆。 今天是周末，不在家做晚饭了，这儿离中央大街很近，我们一起出去走走，顺便在外边吃饭吧。 二，新词语。喝，茶，像，一样，煮，套娃，见面礼，费心，门，课，课程，及格，没问题，客人，女婿，外贸公司，进出口，生意，买卖，兴隆。专有名词，欧洲，远东国立大学，张老师，赵丽，范一平，中央大街。补充词语，非洲，澳洲，岳父，岳母，公公，婆婆，红火，儿媳，易货，易货贸易。 五，阅读课文。 教授，李教授是有名的老教授，很有学问，但是教授也有一个不好的地方，就是好忘事儿。刚才的事很快就忘了。有一次我们一起参加一个会议，住在一个饭店里，早上去开会的时候，房间的钥匙都交给服务员。第一天会议结束，我和教授一起回来，见到服务员，我告诉他我的房间号，他就给了我房间的钥匙。李教授对我说，你先上楼吧，我还有点事儿。刚走了几步，就听李教授说，请问小姐，李叔教授住在哪个房间？801号，小姐回答。请你给我房间的钥匙，李教授说。这不行，客人还没回来呢，他让我在他的房间等他。对不起，我不能给您，小姐坚持不给他。李教授没有办法，拿出他的身份证说，我就是李叔教授。小姐非常奇怪地看了他一眼， 给了他房间的钥匙。